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本來ABC電視台的五歲小孩說 殺了中國人,不用還債 這些小孩說笑話 不構成任何煽動種族仇恨 就算是,那些華人應該找他的父母算帳 就不應該遷怒於節目主持人 因為節目主持人不需要指著小孩去責罵他 他說that's interesting 已經是一種含蓄的否定 是否要所有華人看到主持人當眾,刮他一巴 然後叫他跪在這裏,這樣才叫正確的反應呢? 所以你自己是否尊重西方主流社會的文化? 當然,你聽到這個小孩這樣說,覺得不舒服,可以寫信去投訴 但是你說搞到 十幾個城市去吵,有人寫信去白宮,10萬人抗議,主持人出來道歉,你又說假道歉,沒有誠意,他道歉10次也沒有誠意,100次也沒有誠意,非要炒他不可,炒他 ABC是要靠他這位主持人什麼廣告和收視率 炒他是不可能,但是這些華人這樣的overreact 叫過度的反應這樣一場表演更加令美國主流社會覺得華人與他格格不入在這件事令我想起幾年前有一宗鄰近地區發生的又是關於小孩子的訪問當時我不知道哪個電視台問小孩子將來我的志願是做什麼我想沒有五至五歲 可能有六七八歲的小孩就說想做官問他為什麼他就說因為做官可以貪可以貪很多錢當時這條片或華僑的標準那個訪問的人或當時那個記者有沒有道歉呢應該要譴責當面要教訓甚至抄家因為如果你一個小孩子這樣說話 應該要好好教育他但我看到當時很多人事後就說 小孩子而已,他可能受到一些不適當的資訊或大人的影響 不用這麼追殺人就不用這麼認真為何當時美國華人觀眾不寫信去大陸的電視台叫主持人道歉<笑> 大陸的觀眾有沒有這樣? 沒有,為何你用另一把尺去衡量人呢? 這些就叫典型的亂搬龍門 輸打贏要慣常 你是不是欺負美國有一個言論自由? 是不是欺軟怕硬呢? 這個五歲的小孩這樣說當然我們不需要過分認真 因為他是一個小孩你不要告訴我,世時偷針 大時偷金,這個小孩大過了,一定會變美國希特拉 如果是這樣,不如找人暗殺他 你又不敢 美國的法律是很保障兒童的權益 他這種是天真爛漫的表現 你說他的父母會不會對他有些影響? 我想,華人自己要反省一下 為什麼他的父母 會在家中國人在全世界開辦孔子學院但同時又搶購房地產名牌手袋在公眾的行為秩序非常喧嘩混亂在豪華地氈酒店、套潭、埃及神廟浮雕、黑字公然在巴黎羅浮宮前的水池洗腳然後中國的父母被小孩子在溫哥華商場的垃圾桶小便這種行為比比皆是你去到美國、加拿大與人家主流社會的價值觀不合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的人,一旦有了錢就這麼囂張 就以為美國人不尊重自己 所以他們要用銀紙去表達 這種行為一旦很普及的時候 美國的人在家中不說,在家裡父母交談,小孩聽到 我記得十多年前,美國發生911襲擊時 中國的憤青或某些知識分子跟美國說 人家要這樣找飛機來撞你的摩天大廈 不如你反省一下 美國人應該反省一下 為何拉登這麼大的仇恨? 是否因為你的中東政策錯誤? 是否你太過霸權? 是否你霸權? 或者你平時是否你的軍事擴張得太厲害? 中國的網民 真的這樣寫的? 現在我就用中國邏輯一個theory 連一個六歲的小孩就說要去殺中國人 那是否自己要反省一下? 沒錯,沒理由一個五、六歲的小孩會這麼仇恨中國人 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沒有無緣無故的愛 為何他不說殺入日本人? 如果用當時911襲擊的憤青理論 就要中國人反省 沒理由一個小孩會這麼仇恨你 當然了 他這種所謂的仇恨,限於午夜的節目只有一把口 先說明,他不是拿刀去唐人街見一個捅一個 他不是,他是在半講笑或半認真 而電視節目主持人 已經表達了一個態度這是英語世界的文化裏你不明白你不要用一種這樣的手段去用你的文化去量度別人的文化你要包容那位電視節目主持人 Jimmy 那種英語的含蓄的表達他不是你他不懂說中文他不懂做維園阿伯 他用這樣的方式已經保持了平衡,任何懂英文的人都會get到 你又不是,你也要將英文叫that's interesting,有趣 有趣你即是讚他 這些華人在美國住了這麼久,是不是不懂英文? 不懂英文不要住在那裏我想搬回中國、大陸、台灣更好 因為這是證明你那種對英語文化的領悟能力是跟美國主流社會解釋暴露出來人們看到就心就更加嘲笑他不理會那些華僑示威因為他們入不了5歲他們都知道你5歲你殺了人他們入過Jimmy做甚麼他負不了刑事責任如果他真的做了殺人放火的事那難道主持人要負刑事責任嗎那不是他講的嗎 他希望主人立刻起身兜巴聲 為何要兜巴聲?美國的法律保護兒童 我是主持人,我不需要道歉 我叫你們學懂英文,分析我那句That's interesting到底是甚麼意思 所以現在看得到其實這裏叫借商成獨裏面是有政治的背後有沒有人組織煽動的不要理會當然有但當地示威的華僑你不要以為那些是飽受歧視其實那些隨時袋子大把錢美國已經是黑人做董董美國華人趙小蘭做勞工部長 美國已經有華人洛家輝做駐北京大使美國有立法規定不種族歧視但有人的地方會有沒有歧視我剛才認為是有你看《紅樓夢》劉姥姥入大觀園王熙鳳出來接待單單打打你們做甚麼 你借錢給兩吊錢他打發他走他想來看看我們富貴人家好給大官員他看看於是劉姥姥說一輩子未入過這樣的大官員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請問在這場戲裏面王熙鳳是否歧視劉姥姥當然曹雪芹寫一場這樣的戲 用今日這些社工、左膠的標準請問曹雪芹是否在鼓吹、鼓勵或者欣賞王熙鳳對劉姥姥的歧視你可以這樣進入他如果是這樣還有創作自由你比著這些六歲小孩在這裏說我會當時看的前12點多 這個年輕人是harmless， 然後主持人已經否定了。 無需要這麼大的反應，越這樣的反應是會有反效果。 英語世界的人是每件事都很含蓄，他不會每件事對你的看法一定要宣諸於口。 他的口是shut up得很穩陣。 這些事會轉化到日後美國主流社會對唐人的看法。 只會與日加深,不會消除。 因為這次ABC事件,主持人道歉 但不收貨, 你想怎樣? 繼續示威。 需要綁他回大陸審訊? 你就示威,示威到何時? 是否非要解僱他,還是奧巴馬出來發表聲明? 如果奧巴馬發表聲明 我們民主黨下屆不用做，你看看奧巴馬出不出來譴責，這些在玩政治，所以這些是沒辦法的。一旦訴諸民族的情緒，是沒有理性可講、沒有道理可講、沒有邏輯可言，又不會將我的標準 將我的籠不是很簡單，是用不同一個位置，你如果看一些某些軍事網站或軍事評論，你不時都會看到他都說到如何擊沉美國航空母艦的方法，又說如何可以將第七艦隊制服諸如此類。如果美國人一樣像敏感的話，一樣都可以走去示威。 導彈、射核彈、炸彈、解放軍的將軍，洛杉磯的人有沒有去示威? 人家理你都傻了，一個人有自信，需不需要就這些言論? 是媽媽叉叉、青筋暴言? 你有沒有自信? 有自信的人從來都不需要。 這些英語世界是很講自信。 你看彭定康在這裏5年， 被人用種種的下三濫的語言去人身攻擊。 我經常記住中國人的說話， 你見不見他用這種語言來回答你？ 中國的古語又要拿出來， 人必自侮而人侮之。 究竟這些言語應不應該應用呢？ 如果用這個理論的話， 又用911我們提過的， 是否美國當時自侮,所以人家才侮之呢? 現在一樣,他不會跟你說這些青筋暴言的時候 沒有,是瘋狂一樣,網絡8比1903多說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6歲小孩說殺死所有中國人就算他這些一時是錯口，這個6歲兒童不應該去口罩。反而網上有些有識之士說中國人應該檢討，因為就算6歲美國小孩這樣說，在美國歷史上美國沒有屠殺過中國人，只有中國人屠殺過中國人。國共內戰 只是那場徐蚌會戰,屠殺了100萬中國軍隊， 接著土改鎮壓反革命， 槍斃了大約600至700萬人。 長春圍城,圍到裡面餓死多少萬? 50萬人。 反右大饑荒， 中國人殺中國人數以千萬計。 毛澤東說過,不惜發動核戰， 死幾億中國人都要與西方民主國家決戰， 然後在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而在1989年6月之後， 鄧小平說， 不惜殺20萬中國人， 換取20年穩定。 殺20萬中國人， 換取20年穩定。 這些不是6歲小孩在電視台說的， 這些是正式的所謂國家領導人說的。 有沒有人提出要道歉? 有沒有人提出要辭職？ 所以我要用主持人的說話， 這麼interesting的言論， 我想中國人自己說殺中國人從來沒有人出來抗議， 就算真的做了，他覺得殺是否應該我有資格殺，我是身為中國人我殺中國人我有資格，不關你事，你殺中國人就不行。為什麼同樣是殺中國人，為什麼美國人受歧視他殺中國人就不行，你殺就行，這個邏輯在哪裡？是不是很有趣？很有趣，我不知道，我問，我不明白，所以這些文化衝突包容，我覺得有時都頗廢話。如果你要追究剛才你提到種種的歷史，由國共內戰數下去，共軍入西藏， 剿平殺西藏人，西藏人不承認他們是中國人，這個例子你問達賴喇嘛或其他人可能不承認，不要說那些，簡直是說饑荒，這些歷史的事情現在大家說不想記住， 又或者以前的事就不要提，就做人向前看， 就將現在只是改革開放之後的30年的歷史， 就做國民教育，30年之前那些大家就粉筆字抹了它算了。 那時甚至文革現在開始都要調轉， 說是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那些亂搬龍門搬到我想那些小孩子都捨捨，所以 沒辦法，在一個文化裏面他長期缺乏一些邏輯的訓練、理性的思考，每次都情緒化激動起來都頗令人害怕。如果背後還有一些組織或者有人煽動這些情緒繼續燒下去， 我希望美國華人 有時看東西看長遠一點，很簡單，其實如果所謂這些東西，小孩子有時殺了中國人，中國小孩子又殺了日本人，一會又殺了台灣人，試過大陸的憤青經常都說殺小日本，殺了小日本，整兩人家日本有沒有 拉大隊去抗議，中國人很有趣，譬如去年那宗釣魚台搞到整個廣州、深圳又燒車、又打爛日本店。那《環球時報》又讚保釣勇士，今年保釣勇士啟豐又出去，你又拘捕我，你說不准。今年廣州和深圳日本車的銷路升了一倍，恭喜。同一個城市，精神分裂到這樣的地步。 到底這些買日本車的是不是漢奸呢？ 照正常吃日本菜，不是買日本東西，現在是做人只有幾十年，最重要是行樂輕鬆，每樣八國聯軍火燒圓明園的包袱背在那裡，走出街又說人歧視你，人家請你把聲音收降一點，你又想起火燒圓明園，想想想想 真是走上極端的精神病，一旦精神病人家見到你真是彈開了三尺，本來不歧視都變成真是有區隔，這些就自己拿來，這些叫做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自我實現， self-fulfilling perception， 是心理學名詞，所以你看心理學就知道這個世界天下本無事， 無事生非，小事化大，大事變災難。所以人性是多愚昧，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 不是，這些不用去看世界大戰，你晚上走過旺角， 你自己不看人,你又再看人,人家說人家背著你,然後你背著你,你又覺得不妥人,於是就拿折凳數過去。我就是背著是怎樣,你覺得背著我是不友善,你又怎知道我覺得你好。你不看我,怎知道我看你呢?是啊,那你目你這樣看我,我怎知道我這些黑社會邏輯。是啊,這些真是很好笑的。簡單如說而已。 文化衝突即是說不完,下星期我們再說多一晚,下星期一晚,光明頂再會。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星期一晚繼續決戰光明頂。